又念着往昔，熬到了心似血，留住一个 为何凌晨仍潮浪汽水 情歌，用最浪漫的

只有我能左右。是不是每个步骤都需要坚韧一走，瞻前顾后怎么能自我成就？是不是每次选择都要把后路保留？我的未来我决定，我自己奋斗。是不是紧要关头都伴随喋喋不休？不够勇敢的人才杞人担忧。勇敢选择吧，无畏的少年，坚持奔向前，

世界有着什么样的画面，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，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，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。 下过的街

可爱傻傻的梦，期待现实也是微微酸的